锵锵三人行，今天咱们这两位嘉宾呢，这个出身都很接近。这个咱们黄老师啊，黄玉老师是浸会大学在新闻系主任，还是叫什么传媒？ 新闻系主任 、那咱们马斌老师呢，是中国传媒大学，前中国传媒大学的这个教授啊， 老师 我封你为教授 啊，谢谢。 所以啊，真的是可以聊聊跟传媒有关的这个事儿。 嗯， 是什么事儿呢？就是这个危机解密，就是这个阿桑奇。刚才我听这个马斌说的好啊，说的很绝呀、啊，说阿桑奇啊，全是因为一个套啊， 一个套啊，可能还是两个套。所以前两天阿桑奇间最消息，阿桑奇不是被保释出来了？ 保释出来。 而且我觉得 英雄式的欢迎、啊。 哎对，而且我觉得阿桑奇这哥们儿啊，就是从头到尾你看他很淡定、很从容。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半抑郁性的那种人格，就是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而且按咱们话说，老主意特别大那种。你看今儿给他放出来，这哥们儿说了。我还会继续干我泄密的这个活， 哎，往 往这种很可怕，你知道吗？ 通宵达旦在电脑屏幕前面的人呢，往往都是有点这种人格怪异。 唐吉诃德似的，他很英雄主义， 嗯， 对吧？因为他对信息自由这点追求很厉害， 嗯， 而且相当的有成就， 所以我觉得 有点佩服 他。这个人不是他们说嘛，人才和天才最大区别是二嘛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阿桑奇绝对属于天才级那种，这轴你发现没？ 那、二到底了， 二到底了。 而且呢，我是觉得这就说明啊，过去我对美国人的很多想象啊，也是完全彻底破产。看来世界上哪怕是西方所谓自由世界啊，没有彻底的天真。 没错， 过去说什么言论自由。什么啊？公民知情权完全透明，美国不是最爱说这个吗？ 嗯。 但是现在看来啊， 嗯， 这个事情啊，有些秘密是不能揭的。 而且你发现没？就是你发现，就是像美国给人感觉貌似很强大。如果你要国与国之间、政府和政府之间、军队之间和那个对抗，你打不过他。 嗯。 而恰好呢，你发现没？治美国的往往都是个冷不丁的冒出一个小角色， 对， 一个个体。你比如前有拉登，这阿桑奇就冷不丁的冒出一哥们，弄得他很尴尬、很没面子。 而且他这个解密很有意思，解完以后呢，他公开承认，然后说，像以前你看五角大楼也好，水门事件也好，那都很保密的， 那个 抓起来都不得了的。这次他是完全颠覆了这一套。 而且你刚才讲这个唐吉诃德呀，唐吉诃德在他那个时代是可笑，因为确实是匹马单枪，你怎么能跟世界对抗？可是你看没有，科技改变人类啊，你现在这个网络，他就有这个条件呢、啊，匹马单枪，唐吉诃德不再可笑了。真的是能跟你一个国家的威权叫板呢。 所以你看，你刚说的网络，就是实际上说这种传播这种方式、科技的方式、这种网络方式，改变了就现在这个信息传达。那现在的唐吉诃德，就是您刚说阿桑奇唐吉诃德，但他现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就过去唐吉诃德一个人骑个驴在那那是其实呢，世界各地有好多唐吉诃德，大伙不知道，没联系起来。 没错。 现在有网络了，哥们儿，你在那边，我在那边，他在那边的，这一较劲。 而且 力量都很庞大， 你看这个西方的这个电子游戏都已经把这种权力关系做出来，我们可以看看这几张照片，这现在已经做成电子游戏了。奥巴马和这个阿桑奇，你看一个桌上，咱兄弟俩切磋博弈，对吧？你再看下边，这是黑客。现在阿桑奇多少支持者，世界各地很多黑客专门打击那些反对阿桑奇的网站，就哪个网站敢黑阿桑奇，他们就黑那些网站。 所以你看这些黑客，我觉得就特别像咱们中国说那个起哄架秧子，过去咱们说好上啊上啊，现在是那个 他那张照片故意弄了一个包了一个头、好像是不是影射那个阿拉伯那些。 哎，你再往下看、你再往下看，咱们这个下面的这个照片，这是真的了。 巴基斯坦 就声援街头啊，声援阿桑奇，这把他当成一英雄啊。就你再看下边，哎，这是一个网友吧做的这一个调侃，说这就是不用杜蕾斯的后果。所以说杜蕾斯不怕破产，就怕破裂嘛。 所以你看，这就是一个套嘛。套的故事怎么？就后来我就一直为什么发现说这个圈套？因为阿桑奇是人家招呼他说，哥们儿你很牛啊，你看你这个泄密干的事很酷，怎么样？到瑞典来开个会吧。他去了，结果他第一天在那开会，下面就坐了一个女郎，那个女的和他眉来眼去了。结果开完会以后，那个女的就给他打电话发电邮。后来俩人呢一来二去，那女的说本来啊我要明天回去，今儿我就回去，我家住哪儿？我家住大埔。然后阿桑奇跟屁颠颠去了，然后头天晚上俩人 乐呵了一下， 嗯， 干了 是用了套，是用了套。但第二天早上他醒的时候，他又来了一下，来了一下的时候，他就觉得哎呀，用套不爽，那干脆不用套。 因为他要 这个女的也没有完全就特别坚决说不行，那不行不行啊 ，stop。但其实恰好瑞典的法律有了一点事，即便女方在当时没有明确表示拒绝，你这也属于已经强迫对方了。 这个呢是灰色地带，现在反正要把他抓。就得找些理由 啊！ 这个呢，其实很私密的东西，这个是很荒唐的一个法律 啊。 然后只有瑞典这种国家才能想出来。 是啊，所以为什么我说是个套呢？因为他跟那个女的早上耍完了，又回去开会了，哎，又碰了一个女郎。 嗯， 而且这个套路是惊人是一致，所以我就觉得肯。 我怎么听着是套破了吗？不是说？ 他是有一个是破了。 第二天的，第二天对细节咱就不讨论。 阿桑奇身体也够好的，他也经常睡一两个小时，还经常的干。 特别能战斗， 嗯， 但是有一点你会发现，就面对着一个政府，就以政府为代表的公权力机构，一个人你再牛，他想办你说，所以想方设法给你， 对，当然 办你 这个事儿啊，真的。 其实阿桑奇，人家说他很淡定，但其实从这事儿你看，他压力挺大的，他必须要干这种事情。 这个事儿啊，还真的是挺动摇我对这个西方伦理的一个信心。 嗯， 就是说，当然他西方政府不会承认这些啊，说这有没有因果关系？可是呢？好像谁都认为你这是有因果关系，而且呢，这不是咱们老中国人的路子吗？从生活作风是问题上整你。你说这事儿，按说我觉得西方人那种什么的宗教精神，他们应该，你说这是个 下三路走， 这是个巧合吗？是个偶然吗？ 美国人急了，他在最短的时间呢，希望先把他镇住，实在没有什么马上的理由 啊， 因为他不能用那个泄露信息，因为美国是号称新闻自由、信息自由的国家，所以他就通过这种小动作，这招还比较损人。 所以这不仅仅是中国，不仅是东方，就是指古今中外，概莫能外。实在不行，奔下三路走肯定 OK 了。你看那个那天，其实我们说前面是有征兆的。他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 ，CNN 那个女记者就问他嘛，就说这个你瑞典那边说你强奸罪了，阿桑奇很酷嘛？为什么我觉得哥们很淡定？说你要再说这个，再问这个问题，咱就免谈啊。那你记者又问，那哥们儿咣掉了话筒，转身就走嘛。后来不是被拍下来了 啊啊啊！ 所以其实咱们现在其实咱们现在看了，就是他这一套路啊，就是人家之前是一点点在给他攒着，到一个时候当给你拿出来。 往往啊，这种有点极端的人呐、他这个当然生活作风这方面还真的就容易 比较浪漫， 比较浪漫。这个往往啊，你看很多就是干的，我觉得过去中国也有这种事儿，就是说你要那种打破常规的叛逆型的人，往往你逮他生活作风问题，逮他这就一逮一个准儿。他可能就是，但是啊，这个里边还涉及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啊。一下子这个维基解密能够出来这么多的东西，不是现在也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啊，就是说是不是人类不能没有缰绳，就是说啊，是不是说真的能够彻底公开透明了，对于这个全人类，你们对这事儿怎么看？ 你这问题该怎么看？说人类不能有缰绳，还是政府不能有缰绳？其实现在说出来解密事情，就与其叫这解密，不如叫揭秘，就是政府，比如美国政府干的这些事，各国政府干这些事情，它实际上是蒙蔽了他的大众，对吧？那么你到底说这个事情应该是要给这个大众说明白吗？如果你承认这个观点，那就是说政府做错了；如果你不承认这个观点，那就意味着说政府有权利或者可以从道理上一直蒙蔽大众。 那问题是 你只能两二选一啊。 刚才文涛说的就是大道理，这个都是可以讲得通的，你不能完全彻底的把所有东西都暴露。但是在实践的时候，你根本就没法知道哪些是应该暴露，哪些是不应该暴露，所以你只能想尽一切办法把它所有真相揭秘，让这个世界呢变得更加透明一点。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说，那个等于白说。你说对吧？人类不能做坏事啊，然后呢就怎么样，要有道德底线，这个是永远对的。但实践的时候，这个根本不存在。 而且这个 我觉得实践不能存在的。你好比比如说，哪怕就是说我们凤凰卫视，我们难道说？我们背后的这个编前会，我们讨论是什么话都可能说的，但是我们对他负责的是我们最后拿出来给观众的节目，那么你要是有人说揭秘，你们会上讨论什么了，有什么不同观点，我全给你卖。 因为你某种程度的保密啊，或者都是有需要的，但是呢信息公开流通的这个价值观呢高于这个，所以在这个一个有那个宪法保障的情况下，他是没有办法用任何理由去压制他的。 但其实你看，包括你刚刚举的说咱们做节目的例子，其实观众特别爱看穿帮的事儿， 看幕后，他为什么？你看原来中央台有个节目叫幕后呢，就看幕后怎么样，观众爱看这个。 其实这次幕后还有幕后呢 啊，所以说这次阿桑奇的事儿是一个什么？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在整个2010年度下半年啊，是一个全球公众一个大的狂欢，什么的狂欢，什么的事情是窥视的，大家都喜欢看秘密。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这事儿主要是啊，对未来提出一个可能，就是说这个网络这一出来，一个人的力量啊，现在我就有点感觉，现在什么秘密都有点保不住了。将来咱们有没有可能进入这么一个时代，就是技术上你也无法保什么秘了？这次说是什么密码，256位的密码 都给破去， 都能给破了，因为是人编的，人就能够给你破了。 对， 那么将来。我觉得如果真是技术上存在这个可能，就是说完全无密可保的话呀，我觉得对整个政治，对什么一切行为，是不是都会产生影响？ 所以技术啊，我觉得首先你绝对不能依靠于技术，还依靠人。你与其管技术，不如管人。 你像那天啊，我就跟一个人跟我说句话，我很有感触。他说这个电脑这个东西啊，就不可信的。当然他说的是电脑爱出毛病。他说你写在纸上的东西，怎么着也不会丢。电脑啊，你写了一部小说，一不留神啪叽他说没了就没了。就这句话说没了就没了。我觉得这个电脑，你像那天一个研究这个存的，我说现有的我们这些资料啊，比如存在硬盘里，存在哪儿，到底存在什么最可靠。他居然说，他说我跟你说，到现在的历史证明呢，存在纸上的时间还是最长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 DVD 现在你还不知道，从发明它到现在 十年没有用， 它资料10年没有用了，存在硬盘上能存多少时间？所以说这个东西意味着什么呢？就比如说你是不是啊，传统媒体你得保留一个备份。 其实呢，就是说这个现在信息因为出现网络，它的这个信息的交换的频率、交速的频率，然后这个这种的它称指数的倍数在增加。那越是这样的，越就构成我们经常所说网络媒体的碎片化，信息就会出现碎片化。 现在你没有发现官僚系统它越害怕网络，它把任何东西都变成保密。其实你这次危机解密你看大部分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，但是他把那个保密的级数越加越多，那个份数那个什么都保密，让这个那个解密变成了一种可能。 我举个例子来说，这就像有些美国电影里说的一样啊，假设说外星人要袭击地球要末日了啊，那么从策略上讲是应该政府先做好准备再公布，还是在第一，因为你第一时间马上向全世界公布这个消息，可能这个骚乱的情况啊，会哪一个危害更大？ 那为什么要骚乱呢？而不是那种跃跃欲试那种的？终于是逮到那这，终于知道有外星人，终于逮着外星人了。 也不用外星人了， 派我先去。 就包括某些恐怖袭击，对吧？你政府事先得知了一个信息啊，有些信息是不是不适合向全民发布？ 所以，其实你现在这个问题，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前提条件啊，就是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，那么这种选择是事先发布还是选择滞后发布？到底这是一个政府的一个灵机相动的一个技术性问题，还是个伦理性问题？ 不，另外跟政府的类型有关，有些政府它必须得发布，有些政府可以不发布， 但这两个不能绝对的看哪个好哪个坏， 对， 是吧？都各有长短处。 我就觉得这事儿还挺复杂。你这咱先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但有些很容易的问题，你比方说要是咱们国家跟别的国家战争，你作战，那么你这个战争计划，你也公民知情权吗？ 所以 事先 那个当然， 那你怎么保密呢？ 这个从军事角度领域来说，应该是各个国家都有一个相对来一致的一个做法。 军事领域它那个网域啊和什么所有东西都另外 相对独立一个系统、 相对。 但你看，你这样让我想起就是前段你看美国的大片，大家最后都赶诺亚方舟，为什么后来政府派人就把那几个人给干死了？因为知情人太多了。 对 吧？你记得吗？ 对。 那么这个是政府的不得不整，因为没有那么多人能赶上那个船啊， 放 不下， 对， 那怎么谁要知情谁把他弄死，谁要把他弄死？就说明在有的特定情况下，有的政府他可能这么做是不得已而为之。 他啊， 一个最优选择。 不是，他确实是有一个伦理问题。就好比说诺亚方舟，人类要灭亡了，但是只能活十万个人 啊。对啊， 人类的技术力量只能活十万个。那么你要把消息全部发布，我估计什么诺亚方舟计划也实现不了，大家全完蛋。还是说，但是谁来选择？ 伦理问题呢？对公民没关系的，主要是他们应该有关系。对于那个公的一方来说，我就是希望知道真相。所以他们就不停的攻，然后对公民来说呢，他们当然希望了解真相，所以呢，保密呢实际上是一些官员的事情。 嗯， 公民没有什么责任。 可以这么理解吗，黄老师？您说这种不对称，其实这种动态的不对称，偶尔平衡，偶尔不平衡，但不能绝对的对称。 大部分情况下，那个掌握信息的人那个权力更大一点， 因为 他们可以做的坏事更多，这是一般的常识，所以没有办法。这个 真的就是信息就是权力啊， 嗯， 信息就是权。这看来将来啊，就是个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的关系。 嗯， 就作为政府或者某些专门机构来说，它永远也有保密的需求。 嗯， 那么就大家在这个什么呢？招数上，这个技术上见高低。 那你看，单纯从技术来说， 永远有这个公民民兵。 网络技术它永远去，就刚你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点就是作为人也不可靠，也可能有漏洞，所以你会发现这种事情它会不断的出来，不断的层出不穷。我估计现在美国人也在想，就咱们拿美国人想，这次要不把阿桑奇给办了啊，你看着一个阿桑奇给关进去，你看现在已经好多阿桑奇都能站出来了。 那美国人这次犯重怒是什么？他应该去查谁是泄密的，他去扒阿桑奇的话，恰恰违反他的立国原则，所以他永远不能胜利。 嗯， 他去死了一个阿桑奇，还有李桑奇、张桑奇都会起来的， 嗯， 对不对？这是一个群体，一个对政府的权力不相信，然后希望通过揭秘来对抗的这么一个群体。那美国政府他应该做的事情，他应该加强内部，把那个泄密人查出来，然后以后防范，这是他应该做的。 嗯， 好，他把套的问题提出来，然后瑞典去通过套的问题去把那个阿桑奇什么引渡啊什么，这个是很荒唐， 是 智商太低了， 该找生活作风去了， 智商太低了。 那他为什么不去找他那个内鬼呢？他找不着， 他应该在找，但是呢，他想先把这个火头给扑了， 他得给截住， 然后这一扑呢，越来越扑不灭，然后更多的阿桑奇。